对路由谈论会见，说你二人的婚姻之事作为八论，十方才我与他批命，他先克父母后克父难，长日后我的娇儿你若有个好公子，儿啊叫为娘一套着何人，儿啊你心安安安安，陆游他娘亲何故信，你更胡言，孩儿我此生不娶也无怨，但只愁对仙表妹无人怜，可爱他天生丽质多情感，可怜他春轩去世家也寒，可惜他受尽人情冷与暖，可叹他走遍这千山万水蜀道难，可惜他营救功高任劳怨，可敬他作伴柔顺奉此言，儿的娘啊您若将一场的婚姻来改变，叫他的女孩儿不单单冷清清，如何的伤感，如何的羞感，陆夫人听罢心肠变，说陆游啊既如此，为娘我有两宗大事讲面前，第一件明日启程去会试，如得中就算为娘我信一端，第二件地批中山八个字，若有妨碍我至死不准你们配姻缘，冤家呀此一去名落关山，山落榜，我深信那帮扶的女子命不甜，气纷纷不然作罢出房去，陆游他不地皮同含羞。 你起来呀，快休息吧。你看这红炉里探进那竹上谈、这么样的冷天，不是到明天母亲还叫你去会试，你还要长途跋涉受颠连，我与兄收拾书箱欲勤俭，整顿 转身从那书架上取本诗集要写愁烦，他念道相见时难别亦难，东风五里过花坛，春蚕到此方尽，蜡炬长灯无烟，泪湿衫。 刚才是赵玉明、龙洁平演唱的《梅花大鼓钗头凤》，那接下来呢，再请听赵玉明和新兰云演唱的《马头调》《白猿偷桃》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双膝跪倒，我老母病重，想仙桃，我冒险到此，尽其子孝，望求我的仙长把我容饶，刀疤个听话的孙膑我的官， 好，刚才是赵一鸣、西兰云演唱的《码头调·白猿偷桃》。好，下面再请听赵一鸣演唱的弹词开篇《莺莺操琴》。 Thank you. 好，刚才是赵玉明演唱的弹词开篇《莺莺操琴》，再请大家欣赏一段赵玉明、刘慧琴演唱的《西河大鼓》甘祖昌的片段。 Ah!

一半在那